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紧的是 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好嘢，我们回来第二节，但其实我是除了即是讲开马达啦，咁除了摩连奴不用马达，咁啊，马达又要即系都系要走啊，结果都系，只不过系睇下走去边嘅啫。 其实大家都预咗佢会走啦。 咁预咗嘅，咁但系喺车路士球迷心目中呢两年啦，你系真系好似上一集咁讲，真系好滴血嘅，呢个系真嘅。因为佢都真系拯救车路士啊，大佬靠捻晒佢嘅前嗰两年，完全系佢嘅世界，冇佢死捻咗九年啦。咁但系结果即系阿 Happy One 嚟到，咁佢话啊唔捻中意用佢。咁事實上唔中意用佢，佢用佢嗰套，咁又唔係打唔到成績。咁你對於我哋球迷嚟講，又冇乜得 A 嘅。坦白講，一來摩連奴對於近即係近年近十年嘅摩連奴啊，對於車路士嘅球迷嚟講係真好重要嘅。咁馬達重唔重要？馬達都重要，但係相比嚟計咧，如果你話摩連奴嚟到唔撚用馬達，打到篤屎，咁就大家就會有個結喺度，可能都會怪罪摩連奴。但係事實上唔用馬達。用翻佢所謂佢嘅打法啦，亦都穩定到對波，打到想要嘅嘢，咁成績亦都唔係話即係好離譜，都叫執翻。坦白講，你問我，即係譬如足球頻道佢哋幾個都好唔中意莫連奴啊，就即係話唔掂呢樣嗰樣咁啊，彈得好撚緊要。但係你對於我嚟講，或者對於車路士球迷嚟講，飄飄撲撲咁耐，莫連奴翻嚟就真真正正對波定個對波個隊形啊，定到落嚟嘅，起碼唔會話再係嚇、又換啊！即係我唔知佢會夾唔夾得耐啦，但係對波唔會話乜踢到三場又輸一場，踢兩場又贏一場，打嗰隊唔知咩，跟住又輸，打呢隊唔知咩，跟住又食屎，咁啊係咁係咁不停咁食屎，就比較漂泊啲。咁但係而家佢出嚟俾到佢睇嘅嘢就係有隊形啊，有個隊形喺度，因為一隊波你。其实你买几多球星？以前我初头睇我都觉得，喂，买紧晒球星咪点咯？咁但系其实原来系真系唔够，你系要一个人去安排一啲前前后后、前中后去攞一个队形咧，呢个系好紧要。你点样攞到个队形？嗰队波出嚟有个形，有个形态喺度打，就即系正如宾尼迪斯带利物浦一样。你睇后利啊，我都屌咗好耐啦，因为就成日俾废柴恰噶，扑佢臭街，就系。攞唔到个队形啊，成日都即系永远攞唔到个队形。出咗一样嘢系，咦呢、這个就系利物浦，佢嚟紧就系咁样噶啦。一出嚟呢个就系利物浦啦，或者呢个就系车路士啦。我对你，我就 唔系噶，佢有队形啊，唔系应该咁讲。侯利亚好过瘾嘅，踩远少少。侯利亚咧帮宾尼迪斯买咗好多好嘅班底摆捻咗喺度噶。 但系侯利亚教波真系唔捻掂， 梗系唔捻掂， 因为佢又好 underdog， 我觉得佢都系个人都 underdog。 屌佢冇战术噶，即 系 如果要我揾一集讲，你话好以前啲领队咧，唔好咁讲。不过咧。我 Kenny 咧，我真系同你完全系唔认同。我唔理咧。莫耶斯对车仔有几捻咁重要？ 唔系摩连奴，摩连奴。 啊 ，sorry， 我真系太捻攰啦。摩连奴对车仔有几捻咁重要？喂，冇意思嘅。你去到最后，你而家你系令大家唔知你想点样啊嘛？喂，我真心讲啊，你车路士赢唔赢冠军？唔撚关我事㗎，你唔好俾曼联赢就得㗎喇，呢个第一第二。你有冇前四唔撚紧要㗎，你唔好俾曼联有前四就得。 我都绝对认同呢、這个。 呢、這个好紧要㗎嘛，大佬。嗱第一我先讲咗我对摩连奴嘅感觉先。摩连奴佢今次嚟返嚟呢 其实基本上你会睇到好多人都预言过就马达系会冇位置踢㗎嘛。 嗯，一早 喺未踢嘅时候，即系未 开波之前已经讲， 已经讲咗马达系冇乜机会㗎啦。马达 同埋阿路易斯两个。 咁其实其实就马达系比摩连奴真系嘥咗。 系， 绝 对系， 即系 绝对认同。 我会谂嘅时候，我反而会觉得，其实佢依家 even 都佢用奥斯卡都唔捻识用。 嗯， 系咪？佢用舒尔荷尼都唔捻识用。佢甚至乎系我唔明白啊，即系我唔知系球队指示话唔捻准买前锋。 嗯， 啊，因为艾邦麦治同费托上过床嘅，所以咧唔捻使买啦，买依度顶一顶算捻数啦咁样。即系我唔明嘅，其实。你会睇到今季嘅车仔，我之前都讲过啦，喺足球频道我就话，喂，冇噶，摩连奴未摸到佢自己需要嘅嗰十九个球员，十八到十九个球员，甚至乎佢基本上未摸到一个 formula 嘅。其实我同你系有相反嘅睇法， 唔紧要啦， 但系都唔紧要嘅，只要系嘛，佢可以令到曼联冚家铲。我你谂得你出马达马连定马利莲梦露，因为我唔理噶，即系冇意思嘅。但系我反而会谂一样嘢就系、是，喂，马达呢个球员有市有价， 嗯， 有质素，有人争。咁我唔明白吓，点解佢要将马达系卖去曼联？ 嗯， 即系而家好大机会个势系似系卖去曼联。 有传啦， 嗱。云家就有个讲法嘅，好捻过瘾嘅啊 ，Kenny 你应该 咁有传啦，云家就讲啦，就话咁样就唔公平嘅，因为咧曼联已经两队车路士啦，就唔会再有机会对车路士噶啦。咁而家嗰个感觉咧就好似系你将你嘅即系都算系踢到嘅主力啦，原本系 A 队啦嘅人啦，就高价卖紧咗俾曼联。咁曼联就嚟紧仲要对阿仙奴啦，对热刺啦，阿热刺对咗阿仙奴啦，对曼城啦。对利物浦啦，对纽卡素啦，咁做好多队要对㗎嘛。 嗯。 咁变咗即係佢会如果啊真係可以提升到佢嘅实力嘅话，咁咪变咗打击咗其他嘅增标队伍囉，就有利咗车路士囉。 嗱，云家呢个就讲捻多咗嘅，冇理由咁閪絕嘅。即係你买一个球员令佢会改变，呢个我阵间会讲。但我想即係我阵间会讲马达如果真係去咗曼联嘅时候佢会点打我点睇咁样。咁我先去评论一下点解阿摩连奴咁做。其实摩连奴咧个人咧系有啲神经质嘅，即系佢系基本上 佢净系神神地添啦，净系 佢嗰种神经质嘅意思就系话咧，基本上佢做嘅嘢咧，即系好有阵时啲嘢系你解释唔到嘅。 佢都系有少少斗气嘅有时。 嗱，我又觉得唔系斗气，佢冇需要咁去斗嘅，即系佢冇需要同马达斗，马达冇捻得罪过佢或者任何嘢，只不过佢会觉得嗰个球员系唔啱用，就我唔捻理你几捻好波，我就唔用嘅。咁但系点解佢卖去曼联？佢有透露过一个玄机嘅，嗰个玄机咧，我觉得就即系令我有少少觉得佢系基于神经质去咁做。 嗯， 佢话啊嘛，佢唔会将马达卖去俾竞争对手啊嘛。佢讲噶，佢唔止一次咁讲噶啦，佢讲咗三次噶啦。 佢今日都有咁讲。 佢今日再咁讲嘛？佢话因为曼联唔系乜嘢都唔系啊嘛。 佢话 即系我唔会卖俾利物浦噶，我因为佢系对手咯，但系曼联唔系啊嘛，咪俾佢咯。咁喂，个 point 就嚟啦，即系你要去谂一样嘢就系、是，我当曼联冚家铲，我当曼联一路今季会冚家铲落去，咁你。唔能够排除呢一队波系会喺可能未来两三年突然之间可以做翻你嘅竞争对手噶嘛？ 啱， 有机会噶嘛？ 我都系咁谂， 系咪先？即系总会突然之间一嘢爆发，无啦啦，赞卢沙劲捻过斯朗系嘛？有可能啦，韦碧克劲过云尼斯克莱系嘛？实得啦呢啲系咪先？咁、我意思就系佢呢队波本身系有一定嘅历史、一定嘅实力嘅时候。佢亦都唔系未证明过自己嘅一支球队，系嘛？你卖咗俾佢，佢唔系竞争对手。喂，我觉得呢句说话你纯粹令到大家觉得好过瘾，哈哈哈哈之外，我冇任何得着嘅、哦，啱啱先啊？你话佢唔系竞争对手啫，冚家铲你卖咗俾佢，一个好重要嘅警示，我就系话，我要呢队波啊，冇人够胆加盟啊，除咗傻閪之外，我冇谂过马大傻閪嘛，冚家铲，啱啱先啊？喂！你有人做去做狗，讲好捻多次㗎喇。车仔同曼联唔系有极大嘅仇口，即唔系好似阿仙奴同埋 利物浦， 阿仙奴同曼联同利物浦咁样，唔系嗰隻。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喂， 我当马达过去，我都唔会好似屌云贝斯咁屌佢嘅，系、咪？因为我都即系大家都会同情，觉得马达唉、真系惨啦， 俾阿摩连奴嘥咗。 咁啊，马达亦都会觉得即系或者调翻转讲，咁球会都要放我走，咁我要去拣咪拣喺曼联咯，机会一定有啦。 嗯、 对住嗰扎废柴， 系 系咪先？嗰扎咁捻样嘅中场，我打捻晒四个位都得啦。 嗯、 即系佢可能会系咁谂。你从球员嘅角度，我姑且我都理解。喂，但系调翻转。呢队波你而家就做赌博嘅啫，系咪啊？你好老实讲，而家西班牙嘅攻击中场，西班牙嘅系统入边，就算马达仍然有机会喺车路士打正选啊，佢都唔会世界杯主力啦，唔好讲笑啦，即系唔好玩啦、啊。你去到边队，阿迪普斯基咪又系会叫你入伍，你入到去你咪又系唔会打正选，冇意思嘅。根本你喺季中走，我当你真系要去嘅时候，喂。点解要去曼联啊？曼联一定有前四噶。喂，马达，你 呢、這个都系我嘅谂法啊。 你冇可能咁去处理噶嘛？第一，即系呢个第一啦。第二，唯一嘅解释，马达点解会唔介意去曼联啊？因为佢以前喺踢华伦嘅时候，华伦咪系浮浮沉沉咯。我惯捻咗啦，唔紧要，冇事。嗱，如果你系咁谂嘅，咁我冇办法。咁但系我觉得，我唔知佢经理人点 advise 佢啦。人哋 PSG 出更高价， 啱 唔卖。冇问题㗎，咁你企硬咪得囉。喂，讲真啦， 非 PSG 我不去啦。 咪囉，嗱，你喺英超叫证明过自己赢过欧联，係未赢联赛冠军啫。咁、如果你係要赢联，你个目标係要你欧联都赢咗啦，你未赢联赛冠军嘅，咁你去乜撚嘢曼联啊？唔好撚玩啊！ 佢连联赛杯都赢唔到。 喂，你系咪睇错咗嗰队系曼城啊？好似嗰日阿姚尊去揼骨咁样，即系我唔明白嘅呢、這个真系。啊，点啊，希迪？ 我讲一讲啦 ，OK， 即系撇除马达个观点先，我觉得用翻我讲翻摩连奴嗰 part 先啦。即系我谂摩连奴，大家都会觉得佢自大又 系 绝对，即系我谂呢个认同。 精神病啊， okay、直头我而家觉得佢。 我谂佢作为一个领队，佢翻到嚟英超见到一个今届咁嘅情况嘅时候，我谂佢自己深知一样嘢嘅就系、是，即系其实而家某程度上系。近呢十年嚟，其實係一個好大嘅亂局嚟噶嘛，喺英超度未試過。 今年啦，係啊， 即係未試過係你有成五六隊咁樣喺度輪流地去掃，而第五、第六嗰度係爭上面贏。 未試過， 都近噶嘛。OK， 我諗摩連奴係計緊一盤數，即係我諗佢嗱，我同意雲家所講嘅就話，喂，好唔公平喎，好唔公平嘅意思就係、你至少講呢一屆先。你打完我兩隊完啦，兩隊完車仔之後啦，我擁個馬達俾曼聯 ，OK， 咁其他對手要對㗎嘛 ，OK， 我摩連奴係做緊一個，即我諗我有少少覺得摩連奴再返嚟英超嘅時候，佢直情係要做一個平衡嘅，就係話佢希望喺英超裏頭分開咗條線，分開咗條線嘅意思就話、即 OK， 五六七還五六七打咗落去算啦。但五六七嗰啲系咩呢？系可以帮佢扫翻佢觉得嘅对手。你要谂翻摩连奴最憎系边个？而家英超 最憎边个？ 云加 最憎系 好多时，好多时你见到佢摩连奴玩亲都玩云加一个嘅。 云加冇咩玩佢其实， 唔系串亲都系云加嘅。OK， 第二样嘢，我谂佢深思实质嘅对手一定系曼城 啦。 而 OK， 亦都见到佢嘅师弟。揸住對利物浦，有得爭嘅時候，咁喺呢個局裏頭，老實講，我諗摩連奴最清楚自己，佢揸住嘅對波，如果打翻佢個風格 ，OK，、一分係冇問題嘅，好多時，好多波上，咁、而其他佢又要望翻其他就係話，我哋都講啦，英超佢係其實係一個鬥失分嘅遊戲嚟啫嘛，邊個失少？边个失最少？其实就系一个系啊斗失少分嘅游戏啫嘛，即系边个真系最少就可以有机会叫做上联赛冠军噶嘛。佢、作一个平衡嘅就话，我谂佢希望真系当系曼联系一支烂头出去打其他咯，因为佢真系好有信心。你见到佢系超有信心。总之曼联嘅话，我一定系六分可以同你杀嘅。即系我觉得佢系有少少你当系开始布紧嗰个局系。直情係操控緊一啲分數嘅嘢囉，用一啲球員去。 我又覺得佢大家神化咗佢嘅，我純粹覺得佢今次係發撚咗神經。佢精神病囉，即係有少少神經質嘅。 同埋高估咗曼聯嘅，我老相信。 我有少少唔同意嘅係，即係你要睇返車仔個發展，就係話佢老細做咗一個好犀利嘅決定，就係話往後嘅所有年輕球員其實盡收天下兵器嘅，你見到車仔。 好恐怖， 即係嚟緊嗰四五年車仔 可能其中買中八十幾個買中其中一個球王已經得㗎嘛。OK， 擺落去英超度嘅時候佢係咁諗嘅 ,OK。咁但係既然佢老細係做咗一啲咁好嘅一個 fundamental 去做嘅時候嘅話，佢喺上線度就係開始要佈局囉，我覺得。有啲恐怖㗎其實。 即係有啲恐怖㗎。 係我唔排即係我唔排出一嘢嘅就係話佢唔覺得曼聯係會打到前四嘅今季，但係至少一樣嘢嘅就係、要嚟緊要抽下水，抽到利記同埋亞記冇咗兩分先，即係三分攞唔到啦，打和一分即係失兩分㗎啦。咁、對於摩洛嚟講，就二計數同佢計曼城啦、 即係我都唔知。 但係你講嗰樣嘢啱嘅就係、即係我又唔認同嘅就係、你點解馬達過嚟曼聯做乜呢？ 但我諗失望啦，對於車路士嘅球迷，即係你去都唔好去曼聯啦，真係。好撚頹啊！你諗下，即係 嗱啱啦，你講到重點啊 ，Kenny。如果佢真係咁了解車路士嘅時候，佢應該要顧下車路士球迷感受。 呢個係，但係佢不嬲都係即係神人嚟啦，你知啊、即係佢帶到你贏就係、即係佢有時都係會有啲坦白講，你話即係佢哋成日講啦，話佢係費格遜嘅二代啊， 撲街啦！ 某程度上我都會有少少認同嘅， 唔係啦， 唔係即係二代，我唔係話佢贏啊，即係嗰個 性格啊， 嗰個性格或者係嗰個霸道或者嗰樣嘢，佢係某程度上有少少係類似嘅，我都覺得。 摩連奴唔係莫耶斯先係， 即係咁啊，咁啊莫耶斯啊當然啦，咁你話佢係咪咁樣？即係你嗱，又可以分析一下。你話馬達，你又去咗即係萬九而家出40M 啦 ，confirm 即係好大機會已經去到。差唔多 final， 我相信听朝早之前应该会有公布啦。 攞住嗰件狗皮喺度养下养下咯。 系真系好捻失望，我真系想呕啊会。因为马达其中一个我好捻中意嘅球员，佢真系拯救车路士无数。但系而家要佢揽住狗皮喺度揈，着住狗皮喺度入咗波嗌咧，真系令人好捻呕心。 仲要佢即系一半系佢造成，即系佢因为佢冇人逼佢啦，系咪 啦？ 但系另一半都系即系摩连奴同车路士有份造成，我觉得呢啲好呕心呢啲画面。 但系亦都咁讲啦，我相信佢去到你自己觉得佢去到曼九会唔会有发挥啊？会唔会发挥啊？ 嗱，发挥咧就咁嘅，我觉得即系从球员个人质素嚟讲咧，咁我唔相信佢会好差嘅， 唔会好差。 但系冇即系但系冇意思，因为。曼聯而家所欠缺嘅 唔係一個公眾咯， 唔係呢一種嘅， 係啦，唔係呢一種咯。 就算你將馬達你擺喺兩邊度，你俾佢自己個人表現，或者你可以改造佢都好。而家曼聯欠缺嘅根本就唔係講緊馬達。 嗯，啱啊，啱啊，絕對係啊。 唔關事啦。你話如果講緊三年前、四年前啦，唔好講三年前，2010年嘅時候有傳過話曼聯想買馬達啊嘛， 有傳啦。 咁嗰段時間亦都傳過，其實好多唔同嘅球員噶，傳過斯內達啊嘛，斯內達傳得好， 傳曼聯咯， 係咯，傳曼聯啊嘛，傳得好誇張噶。其實當其時，費格遜 如果要買斯內達，其實一定買到，係一定買到。 係啦，即係當其時唔係啊，佢唔去啊嘛，斯內達唔放啊嘛， 傳啊嘛。 同埋最大問題就係馬達當其時有傳過，又呢又路，跟住結果成季乜撚嘢都人都冇買過，跟住嗰個咩閪陣容攞聯賽第19次聯賽冠軍啊嘛。 補充少少先，補充少少，斯內達咧係。买到嘅，但系最后倾唔掂系咪咧个人工？因为斯内达开22万镑周薪，曼联只可以俾10万。 嗱呢单嘢我就想讲，点解话佢买唔到咧？就系、是、个 agent 喺中间玩嘢噶。 但系我话俾你听， 当其时咧，其实有个讲法咧，有个 deal 咧，系其实本身同加拉塔收嚟之前啊。 但系我话俾你听，点解咧？其实呢单嘢咧，你话个 agent 玩嘢咧 ，Nike 我唔记得 Nike 定系 Adidas 啦，系超想促成呢件事嘅，但系最后就是。Nike 直即總之唔記得邊個贊助商啦，就攝埋入去講嘅，但係講唔掂嘅就一定要22萬磅周薪傾啊， 係啦。咁而家佢喺加塔商嗰度啊，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嗰段時間就係曼聯最需要即係、就是、馬達呢一類球員嘅。後尾其實費格遜買到啦，咪即係相對上平價買咗香川真司，因為得翻一年約，咁咪買咗香川真司啦， 1800萬磅， 係咪？咁但係去到之後發現，屌， 其實對波都唔係一來佢冇心教啦。 一嚟冇心教，二嚟对波已经转咗型， 系咯， 转型就摆大个头嘛。 同埋我都想分享一下咧，即系譬如你睇翻车路士咧、由马达第一个嚟啦，即系第一个买咗马达嚟啦。你睇车路士， 小鸡人啊，你讲系 咪？系啦，车路士同曼九咧，即系嗰、那个即系两个叫做英超嘅前四啦，咁样啦。嗰、那個進攻模式或者嗰個打法啦，都係比較相對力量少少嘅，技術性就比較唔係咁多。你睇馬達嚟到，林柏特踢咗篤屎，另外兩邊翼阿馬魯達，另外嗰邊係我哋仲有邊個咧？另外嗰邊，總之即係踢落去，你睇到 嗰個技術咧係配合唔到馬達嘅，好辛苦地換咗夏薩特，換咗奧斯卡，換真係你一換要成條中場線換，你要打技術型係要成條線去換嘅，唔係話加一條友落嚟打技術型得，我哋全部轉技術型啊！你睇當初落嚟去打個技術型嘅時候咧。你要俾波，要走位，要打个互动。你本身嗰啲球员系唔系打呢啲波，就唔系打呢啲波啊！唔系话你买一个人落嚟去改变成队球队，呢个系唔可能。你啊，譬如马达落去打阿仙奴，可能会好好多。但系调翻转马达落嚟打曼九咧，我又觉得真系未必系嗰皮啦。你可能其他球员配合唔到咯，会。你睇香川真司就系例子啦。 好少少嘅，如果你 咁一定会好啲。 我作为一个曼联球迷，我又会咁样讲啦。你用香川比嘅话，即系呢个就系睇。莫爺嘅思緒識得去擺啦 ，OK。如果你話， 你連鄉村真絲都用唔撚， 係啊， 唔係咁阿輝 Sir， 鄉村真絲都唔撚識用。我唔好話俾個馬達俾你啊，我俾美斯俾你，咪又冚家產。 唔係個問題係就係你而家圍繞住鄉村身邊嘅人 ，OK。我覺得除咗朗尼少少之外啦，其實夾唔掂噶嘛 ，OK。咁你又要咁樣講，馬達同鄉村可能係會夾到少少嘢嘅，即係我會 玩咩？點會同時出兩件啊？ 佢唔會噶。 同埋最大問題就係個陣式，佢係班撚樣係擺大個頭啊嘛。你馬達呢種球員係要大生個波啊嘛。你明唔明白啊？你真係咁你前面打曬交噶咯？喂，同埋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莫耶斯明明係扭轉緊擺大個頭嘅戰術，係嘛？ 而家又擺翻大個頭咯。 跟住又擺翻大個頭，咁我就真係唔係好撚明啦，即係。你呢、這个 重要喎、啊，而家系40M， 即系除系咯，你40M你知几紧贵噶啦，曼联几紧穷閪噶啦，你攞去还息好过啦，唔加产。同埋马达咧，最大嘅问题就系、是，佢加盟，假设佢真系 fit 到落去所谓嗰阵， 系仲要俾时间、啊。 系咪真系贵中咁去拯救咧？ 系咯， 即系我好质疑呢个系咪一个 best deal， 同埋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同埋其实讲真。马达，你唔好话系咪踢曼联啦？你喺而家莫耶斯都未摸清咗自己嘅情况，从来冇传过话会买马达，系突然之间见呢半季唔用就借嚟顶住先，借嚟玩。我觉得个感觉似系咁啊。 之前有传咯。 咁你咁讲真，你到时最后如果换老细唔系莫耶斯啦，或者曼联散档啦，咁你咪戇鳩咯。 球员好戇鳩啊！ 即系我觉得你系咪又系调翻转变相同摩连奴斗气咧？ 整件事都 有可能噶， 系啊，整件事 即系佢变相同摩连奴斗气。 但系整件事我就觉得都几戇鳩咯，即系其实你怎睇就一来钱啦，40M。喂，如果下年讲紧你连欧霸都冇捻埋，你下年系一毫子都冇，你一买得埋个草皮都唔捻掂啊！你下年如果冇前四，即系你唔系 sorry， 你下年如果冇，即系连第五个欧霸位你都差唔捻到。你踢 high 啊，冇欧洲，就咁净系踢翻本土联赛，又冇人肯嚟，你又买唔到人，攞嚟又走捻埋，咁个云贝 high 啊，一定玩嘢噶啦，冇你冇欧，即系你冇欧联踢嗰条捻样，你知几捻我虚荣噶啦，冇得踢，跟住冇玩嘢咯，咪坐咯，咁你咪踢捻翻 Welbeck 嘅几兄弟，继续玩咯。咁你就成件事就更加戇鳩，你仲要孭咗 40M 嘅數，咁馬達繼續喺度遊下遊下，咁你就真係戇鳩鳩，成隊波係戇鳩成四啊！但係我淨覺得係， 因為我覺得莫耶斯咧應該咁講，佢上嗰十年喺愛華頓嘅成功咧係源於愛華頓嘅球探系統嘅，咁佢嘅球探系統其實係冇全面搬咗過嚟曼聯啦。你睇到同曼联扯上关系呢半年扯上关系嗰啲球员全部都系啲 big name 嚟嘅。其实基本上如果你系一个好嘅领队或者你本身球队个球探系统做得好咧，我想讲曼联需要嘅唔系马达咯，系咯，系可能系讲紧系喺法甲嘅马维拿咯，可能系讲紧喺呢一个嘅即系防中呢一个位置会比较重要咯，即系。你应该买一扎可能系一线尾啊，即系二线头嘅球员 ，instead of 系马达。Come on， 如果我俾你签到十个咁样嘅 big name， 冇意思嘅。你见阿莫耶斯同佢全亲嘅嗰扎都系 big name 嚟嘅。喂，咁你只球探系统死噶，垃圾嚟嘅，冇卵用嘅。即系你冇完全冇办法冇能力。是可以找到一些適合的球员，哪些球员值得买呢？车路士现在突然之间传出来说要跟利物浦争沙拿嘛，这一类的球员不就是啱咯，又便宜又靓又正。 反而就不是不适合车路士，我觉得。 啊，咁屌车路士根本摆捻到明嘅，成个转会窗喺度玩嘢啦。 佢真係玩嘢大佬。 不过好嘅其实。 從利物浦的角度呢，利物浦佢所欠缺的元素呢是 ball winning 嘛，是個球隊之間那個沒有中場的層次嘛。咁啱㗎，即係你睇到佢簽唔到呢個防守呢隻翼，不如買個防守中場。 哦，都好都好，係咪？因為盧卡斯有傷啦嘛。 不過佢都唔會㗎啦，羅渣士嘅字典裏面唔需要㗎，佢會打，即係佢要打十個 又係進攻， 紙咁薄嗰啲飄飄下嗰啲速度撚啊，唔係攻擊撚啊，係速度撚，總之全部都要快，冚家鏟打龍門都要快。佢係要佢要速度啦，好多大學㗎，全部都同你跑100米咧，即係佢呢一個係一個問題。But anyway， 我講翻個重點就係、唯一呢一單雕，我即係作為唔係車路士球迷啦，我反慢啦，最嬲就係你俾到人一個錯覺， 啱， 曼聯有希望啊嘛，係嘛？同埋你做乜要令佢擠一擠啲士氣落去啫？ 啱啊啱啊啱啊，呢、這個都係，即係呢個亦都係我覺得好失望嘅其中一個原因。即係除咗可惜馬達麗刪咗之外，亦都係即係其中一個原因。你冇理由要真係俾翻少希望佢，你打唔打起真係唔知道。我哋覺得打唔起啦。咁但係你話去撚到尾，如果有啲咩嘅差池或者即係走翻上少少嘅，我都唔撚上咯。我淨係唔撚，我一定要冚家鏟啊！今年冇得講啦。 唔係你會好痛苦添，係啊！好多車路士嘅球迷都會覺得，即係呢兩季馬達係成為咗可能球隊唔好講話未來核心啦。即係 at least 你會覺得，即係呢一個球員係會即係代表車路士，即係或者係。即係成為咗車路士嘅一個代表人物啦，我咁講啦 ，instead of 哈薩特㗎，其實講真， 絕對係啊！ 即係你問翻啲人啦，你問翻上兩季，你講起即係車仔踢得最好嘅，大家一定係講馬達，或者大家最中意一定係馬達 ，instead of 係哈薩特咁樣。哈薩特即係其實佢只不過係一年貨仔啫嘛，係咪？咁馬達其實都叫做已經係成咗名㗎啦。 佢又拯救咗， 佢用兩季嘅時間係證明咗自己， 拯救咗車路士好撚多次。 佢一轉著狗皮。 真係灰晒，好撚痛苦！ 你怪唔到人啊，你明白？你班撚樣衰戇鳩啊，車仔！ 係， 你跳樓死啦，唔撚自私！冚家鏟，你即係好撚猛嘅，真係你贏聯賽冠軍 ，it doesn't matter， 同我冇關係嘅，我係要曼聯冚家鏟啊！你益佢做乜撚嘢啫？啱啱先啊？即係呢個係我希望聽日。睇到新聞嘅時候就發現，喺體檢嘅時候發現 馬達PSV呢個咩話？ 唔係馬達只腳斷鳩咗，過唔到體檢啦，乜撚都好啦，即係唔好俾呢件事發生啦。講真，即係好撚猛鳩㗎。你從來冇傳過，係呢個轉會窗突然之間話，哦，馬達可能走喎， 就要 last 一個禮拜。 咁、哦、我買啦，我話買撚咗翻嚟冇撚用㗎。我講個比喻俾你聽。咁啊，話說即係我公司呢排咧，就好多大陸客上嚟咧，就去買證監嗰啲四號牌、九號牌嗰啲公司，就可以做啲所謂資產管理啊嗰啲舊嘢啦。咁有個客咧就擺低咗幾球嘢，咁啊要買隻四九牌，買咗完噶咯，擺低曬錢噶咯，簽曬合約噶咯，咁啊突然之間個丟燈咗噶啦，打電話嚟，唔講我姓咩啊？其實大家都知道姓咩，吳生，我想問下咧，隻四九牌有咩用噶、啊？咁樣，跟住我嚇、啊、你唔知噶？咁你又買？咁個情景真係好似㗎，馬達有咩用㗎？唔知㗎， 都唔諗住買乜？ 係、哎、買咗先啦，屌唔用嘛，好波好波咪攞嚟用咯。係啊，唔係馬達唔會踢得閪嘅，真心講。但係對隊波嘅影響有幾大啫？係咪先？變咗唔係朗尼入波啫嘛，係破蛋嗰個變咗馬達啫嘛。我唔忍心睇到呢個球員咁。 啱， 同埋佢如果奢望自己會踢到。西班牙國家隊正選，我覺得佢真係諗 唔到。同埋最慘係我哋佢入波，我屌唔屌佢好啊，真係好無奈㗎嘛。 屌一定屌啊！點解唔屌？任何著得狗皮嘅球員，哪怕嗰個人係即係 icon 又好點都好，佢著得件狗皮就要屌㗎啦，冇得留情嘅 Kenny， 我俾你聽，一定係要屌嘅，因為 忘記咗佢。 你記住，一定係忘記咗佢。即係同埋點解咧？就算係摩連奴或者其他人逼佢簽合同，嗰都係你條撚樣。 OK， 你自己揀，你可以 say no。你可以完全拒絕，你同佢講你食屎啦，你行撚開啦，萬九我唔想降班啊，我唔想踢英冠啊，你有得揀噶嘛，你最終決定權嚟，咁摩連奴唔係你老豆嚟噶嘛，啱先啊，車路士唔係你老豆嚟，唔係你老母嚟，咁你只可以揀噶嘛，所以一定係要屌噶啦，唔使諗噶，係啊，冇辦法啦，我 今晚只有唏噓啊，今晚 唏噓唔係，可能有奇蹟咧，調翻轉講， 希望啊， 嗱，我覺得咁啦，即係反撚正，其實依家睇到個情況就係、是。曼聯簽到馬達嘅機會非常之高啦。咁我就即管咧就睇下啲曼聯球迷，即係俾佢開心一下先啦。你下場咪又係要輸，你再之後咪又係要輸。講真， 下場對乜撚啊？ 下場對乜撚我撚閪知咩？下場好似係咪對？啊未對喎，你 睇下碌下場碌喺對咩啊？ 日本係三月嘅，我記得好似 未飲快對完車路士，佢跟住咧嗱下一場。 先對曼城，再對利物浦嘅。如果講強， 唔緊要，嚟，等等。下一場又 你係嘅，你開撚咗個問題問，又未撚做， 未咁。卡力夫城啊，下場 卡力夫城， 不過就 即係阿蘇 B 3:45嚟嘅，年29。 阿蘇 B 就 蘇 B 啊，星期三啊， 對呢個曼九咁樣。 係啦，咁就再下一場就再阿史篤城嘅。 嗯， 跟住你其實都唔係好難啫喎，嚟緊嗰三場睇下食唔食得曬咯噃。就對，不過以佢而家狀態，應該都我諗都失幾分都冇走雞噶啦。作客史篤城，跟住就主場對富咸，咁就另外跟住先對阿仙奴啦。 富咸可以降班噶啦。 啊，跟住就作客對阿仙奴啦。 哦 ，OK。 但係即係咯，你作阿仙奴，跟住小雲跟住對水晶宮，跟住就先至對曼城啦。 係啦。即係有同第一循環有少少唔同。 但其實對曼城佢主場，其實曼城都難搞㗎。即係除咗佢難搞之外，曼城都難搞，因為有歐聯啊嘛。 如果簽，如果睇下啦，如果簽到嘅話，其實馬達 啊係喎，馬達打唔打得歐聯咧？ 梗唔得啦，你傻撚咗。 好似係唔得 出過噶嘛？註冊過就學，註冊過冇出都仲得。 雙 你註冊過又出過咧就唔得。 雙傳好似話十六強雙傳啊，好似話十六強有好似聽足球頻道好似講，好似話十六強有洗牌嘛，即係。打咗小組出咗十六，未打過十六強嗰啲係可以出，好似啊，我唔肯定呢個係出 咩？ 唔肯定。 唔得，一定唔得，一定唔得，一定唔得。你話你打個歐霸喺歐洲足協裏面註冊咗，但你可以打歐聯就得，或者歐聯打歐霸就冇問題。但如果你話同時踢兩隊係唔得㗎。 洗牌嘅意思係啲黃紅嘅停賽嗰啲。 咁我睇下卡利夫城啦，睇下蘇 B 可唔可以淹一下啦。 冇噶，卡利夫城其實今 啊係啊，漏咗一樣嘢未講啊。 點啊？ 卡利夫城會有沙夏，會阿沙夏終於可以逃離呢個揸波嘅魔掌，係佢唔出得， 唔出得啊嘛。 但終於可以逃離呢個揸波嘅魔掌，我終於都 係啊， 我放佢走啦。 佢都唔出得。咁啊，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咁啊，我哋等馬年咯。 馬年啦。 馬年去咗邊啊？而家 馬年去咗西維爾咯。 馬年去西維爾 係啊。 馬達咧？ 馬達做狗咯。 咁你馬年去邊啊？ 马年 你啊， 我未，我下个礼拜一咪去咩咯？仲有搞埋喺南极， 去伦敦啊嘛， 系啊，伦敦啊， 烧金马大件波衫，冚家铲，烧金埋摩连奴啊，话俾你听，冚家铲嚟嘅啫。喂，影嗰啲相， 哦，得噶啦， 系啊，好啦， 拜拜。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